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欢迎收看政论嘅，咁今集继续有 Alan 同阿 Ken 为大家主持节目之外，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就系无网斋斋主嘅。 各位好嘅，各位好。 咁啊，今日礼拜三啊，啱啱朝头早出咗财政预算案啦。 系。 咁好老实就，我都唔系太想评论嘅，老生常谈唔系先。但系今日咧开得节目咧，就大家扭开个台，点都想听一下啲评论嘅。咁难得请咗斋主上嚟，就请斋主讲一讲。你有咩睇法先？對於今日嘅財政預算案係 ridiculous 嘅， 其實幾荒謬啊！因為即係點講好呢、我就冇直接睇直播嘅，我睇咗幾分鐘之後就熄咗電視咁樣。咁但係翻轉頭睇嘅時候咧，就發覺可以吐槽嘅地方實在太多。即係你唔單止係一如大家所料咧，佢係唔係派即係唔係通街派錢咁樣啦，而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資助啲可能係有需要的人士啦， 所謂嘅針對性扶貧啦，係啦， 同埋另一方面就係佢視乎好重要嘅醫療啦，同埋睇到好多錢係掟落去創科啊，同埋基建啊，仲有喺嗰、那個即係喺 大灣區啊， 中產嘅咩嗰度啦，係啊，咁但係事實上就係、是、到即係完咗之後咧，係即係成個親中陣營以至反對派咧。即係一律都係喺度鬧呢個即係財政預算案係，哇咁樣樣，即係好多基層都冇得受惠喎，好多都係派唔到錢啊，或者咩成咁樣，甚至係你會見到即係不置可否嘅民主黨啦，同埋呢個一開始已經好反對派錢嘅呢個 公民黨 咧，忽然間就轉態，即係完咗個預算案之後轉態。 你講呢都好笑喎，不嬲公民黨就旗幟鮮明就話老年我都唔支持全民派錢嘅。好啦，預算案出咗嚟咯，而家又調翻轉頭嚇，點解佢哋冇一啲政策或者預算去直接幫一啲 M 人士或者基層咧？即係個龍門可以搬到咁遲浮咧？ 公民黨佢哋係點啊？佢哋仲係用緊佢哋嗰種咧英美嗰種精英嗰種，佢哋好多都係留學外國噶嘛。咁咧佢哋仲用緊英美政黨嗰種在野黨嘅心態，就係、是、當香港政府同英國政府、美國政府一樣，可以係佢哋用在野黨去。提供意見去改善政府施政嘅，但係呢個嘢香港政府係完全唔 work 咁樣，香港政府完全唔會理噶嘛。但係佢哋仍然係咁講，咁其實派錢嚟講係一個弊利多於弊，兩害取其輕嘅做法。咁佢哋反對嘅，佢哋覺得啊，成日會覺得有啲好好嘅政策可以做到，即係佢哋覺得如果佢哋去做，佢哋會做到啦。咁但係呢個政府永遠都唔會俾你公民黨去做到任何嘅地職位噶嘛。你勉強都係撈個立法會議員，永遠都係咁樣。 我自己就唔會話評論，因為大家都講咗好多派唔派錢嘅問題。最主要只是個邏輯啫，一開始你又話唔支持派錢，調翻轉完咗成件事啦，你又先話點解冇政策啊可以令到幫到基層人士，淨係講個邏輯同立場啫，我唔好講對與錯或者係利益問題啦。一個議員或一個人，點解嗰個立場可以分得咁快轉態得咁快咧？我又好難理解到嘅其實。不過如果除咗派錢之外，齋住有冇話啲係？譬如針對性的政策，或者有仲有咩嘅睇法？對於今次整體嚟講， 你會見到有啲即係好過分嘅政策啦，即係有啲就好零碎、好瑣碎嘅嘢， 但係 就 分餅仔， 但係就會俾人哋鬧得好勁嘅，即係譬如話呢、這個非常之具爭議嘅就係、是、唔單止海洋公園啦。仲要是下年的 DSE 的考試費、 啊、 免考試費 免一年的年費， 然之後即刻網上面就好多人討論，就係話：哇！我下年老虎蟹都走去考 DSE 啦咁樣樣。咁呢個就造成一個非常之困擾的狀態，即係你一方面你話係想即係幫助啲有需要的學生啊，減輕一下佢哋嗰個經濟壓力啊。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你係會令到成件事情相當之咁擾民喎。你累積到成堆學生無啦啦咁走去貪得意咁走去，反正唔使錢咁走去考個試， 冇成本，點解唔玩？ 因為佢咁樣免咗考試費咧，咁點都會上升嗰個考生人數嘅。咁唔好講話個成績個影響，好似啱啱齋住你所講，咁到時個市場又要多啲啦。咁佢又要啲人手，以前係啲老師兼職嘅，可能唔夠嘅，要再特別請多啲兼職去 recruit 一啲人手，成個行政啊、擾民，同埋你考試嚟講，你sorry， 你要去保障個民生，改善個社會。但我so far真係好少有聽過人話我俾唔俾考試費啊，好慘啊，跟住要打六份工，唔會噶嘛。 你俾不如就唔好俾，淨係一俾一年啦。而家網上有啲意見就話：咁屌，我遲出世一年，我早出世一年，即係我抵死。我下年就冇 社會不公 義服務啦。 因為其實考試費係講緊都你行緊啲考幾科都要千幾蚊，甚至乎埋單計二三千蚊，咁係貴嘅。有時嗰啲學生冇經濟能力，都係阿媽俾㗎啦，定係咁係貴嘅。咁你可以減價㗎嘛？考評局啲真係掠水嘅。咁佢當然佢有做嘢，咁但係你咪左手交右手，你咪俾考評局咯。你咪即係你啲錢你減價咪得咯。咁你減價嘅話，你起碼可以last 到兩三年，你最後你之後唔得，你先加翻價，你起碼唔會話今年一年咁，你下一年啲人又會覺得你有，但係原來可能你佢個財政預算有啊，佢就係想咁樣啦，製造你啲人咧喺度到時熱烘烘嘅喺度講話，如果咁你今年減咗考試費，下年就要減咯喎，咁減得 DSE 咁減埋 Jupas 又得，咁類似呢啲嘢咧沒完沒了咁樣製造嗰個成件事好荒謬咁樣， 你咪骨牌效應咯，忽然間合 下、啊、 下一年又 下一年好多人肥佬嘅話，咪又要再下一年考咯， 係啦，係咁。系啊，我肥咗捞，咁唔系唔俾我再考啊！ 你就好似雪球咁样越滚越大。 系啦，冇错啊。 咁下一年又免唔免啦？ 咁有提嗰个海洋公园就话，咁你海洋公园点解唔迪士尼啊？迪士尼，但我想去 AIA 喎。 喂，系又想听下斋主讲解下。我第一样嘢我唔明啊，当我唔明，点解全港又得一万个学生，点解净系派一万张飞？我呢个好唔理解。斋主可唔可以讲解究竟呢件事成件事系咩事？ 成件事就好得意嘅，因为你会睇到政府就谂住咩啦。就發展呢個所謂嘅教育旅遊啦，咁就將啲高新科技啊結合埋啲教育嘅環節啦，同埋啲生態啊環境啊咁樣嘅旅遊咧，就係鼓勵啲學生咧就去呢個旅行，即係去啲主題樂園咁樣去玩啊，認識一下啲自然生態咁樣啦。咁於是就同呢個海洋公園合作，咁就。在教育的撥款那裡就會撥三億一千萬就 去海洋公園那裡就 cover 這個他們個新的發展的計劃，的而呢海洋公園呢就頭頭暴利就派一萬張免費飛給全港九的中小學生， 所以其實即理論上其實不是財政司就派一萬張飛，只不過是他給了三億一千四百萬海洋公園，海洋公園就在這裡裡面就派一萬張飛出去，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其實 可以咁理解嘅，但系你要睇到翻个背景就系话咧，即系呢个海洋公园咧，系因为连续两年嘅亏蚀咧，蚀咗，尤其是系2016-2017年度咧，蚀咗2億3440萬。 系啊， 咁而与此同时咧，就连续四年咧就已经加价，加四成价钱。今年嘅元旦咧，系已经加到即系成人480蚊。兒童就240蚊，咁所以佢今次派一萬張飛咧，其實涉及嘅金額只不過係240萬嘅啫。咁所以我形容呢個係一個小旺大來嘅政策嚟嘅，即係我就咁俾兩球幾咁，然之後換三億喎，吸發翻我個虧蝕喎。最抵死就係你睇到即係呢個。即係呢個海洋公園嘅正副主席啦，同埋董事會嘅成員咧，係相當之多嘅糧粉啦，甚至係個政府主席，即係海洋公園嘅正副主席，其實都係呢個林鄭競選辦成員嚟嘅， 直情係。 咁所以其實呢個三億嗰度，因為其實門票都係200多萬，咁嗰件事就係咩呢？就係佢壞咗先例，就係透過財政預算案呢、這個。底下佢繞過咗立法會撥款去注資俾海洋公園，因為其實你俾錢海洋公園唔係唔得嘅，你政府都會注資迪士尼啦，政府注資好多公營機構有呢個例子注資迪士尼之前，咁如果你海洋公園真係蝕到趴街嘅，咁你政府都要注資㗎，咁但係你要經立法會撥款啊嘛，你不能夠大家都有共識，就係咁多年嚟你政府除咗一啲經常性開支，你係唔可以經預算案去俾㗎嘛，咁而家你海洋公園就經預算案俾啦， 咁又會屌話，因為立法會阻住我哋撥款啊， 哇，咁遲啲佢乜嘢？咩鐵路啊？ 而家林鄭都係而家最 河套區，依家都係繞過咗立法會撥款咯，就係嗰500億，都係即係就係講啲佢點樣將所有嘢滲落去個預算案。遲啲你可能好多類似高鐵嘅學習啦，都可以去噶 internship 啊，跟住大家啲去學習下啲鐵路嘅文化啊，鐵路嘅知識，中學生、大學生有撥幾億過去。 咁樣咁 你講到個五百億咧，就非常之離譜嘅一件事嚟嘅，就即係佢名義上邊呢個撥呢個五百億咧，係為咗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創科嘅用途啦。但係其中其實已經有二百億咧，係預留俾呢個發展科學園，即、就、係、是、新嘅科技園第一期啦，喺河套區入邊，係深圳嘅河套區，唔係香港， 唔係香港，啱啊。 所以、我想問一問齋先，就係我印象唔好清楚，呢個河套區理論上係叫做香港領土定係大陸領土？ 即係佢話就話係行香港嘅咩啊嘛，行香港嘅香港嘅 system 啊。但係問題就係佢實際上梗係唔係香港的 領域，冇可能個 territory 唔會分係香港屬於。 同埋就係、是、大家都知道，有時新界啲地方嗰啲屯天元都話偏僻，哇！你啲河套區咧，你香港人真係唔會去，唔會想去，唔會去翻工嘅，如無必要都好。咁如果唔係咧，去咗翻工咧就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嘅喎，啲情侶又浪啲，即係你唔會免必要，你唔會想去嗰啲地方翻工。咁你而家發展嗰個咁嘅落馬洲河套區，咁你係俾啲深圳嘅人去翻工，定係直接嘅一個赤裸裸嘅利益輸送？其實都你唔會 expect 佢呢河套區發展到咩公司咯。同埋本身香港有科學園、數碼港，一直以嚟呢兩個地方都係俾人救病，就係話做得唔好啊嘛。咁你點樣去做好佢？你本身兩個地方都做得唔好，你仲要整多個地方出嚟，所以成件事就係完全即係荒謬嘅地方就喺呢度。 兩個層面啦，首先就係話科學園嘅發展啦，即係你睇翻個歷史就係話，一開始嘅時候咧，政府係為咗吸引多啲人去租啦，咁於是咧就用啲優惠嘅租金咧，就吸引咗好多跨國嘅 所謂跨國 IT 企業啊，或者一啲高新科技嘅企業咧進駐嗰度，但係後來 咧 就因為租金太貴， 係啦， 同埋因為配套咧就唔夠完善，甚至係漏水添個。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係、是，無論係科技又好啦，文創藝術都好，喺香港最大嘅阻力咧，唔係話咩政府有冇幫助，係個租金問題。因為你做任何部分文創藝術科技都，你有個地方。去到最後尾，香港最大的困境就是不是你泵咩五百億、二百億、三百億一個很大的數字落去，嗰、那個產業就會生長，不是咁樣嘅，唔好似種基金咁樣，將啲錢擺落泥裡面就種棵樹出嚟，唔係咁樣噶嘛。最要係有一個環境啊嘛。你有冇見到好似譬如美國的植谷咁樣？美國得閒又話唔知咩撥五百億落去發展咩創科局？唔會咁樣， 係冇錯，外國都唔使，即系 N 講得啱地方，即係當年嘅標記都喺自己車房度搞下搞下砌部電腦出嚟嘛。 每一項嘅產業發展咧，係需要環境 地方， 係啦。而香港最大嘅環境阻力係咩？就係、是、租金。咁租金嗰個根源喺邊度啊？就地產霸權。咁我哋講落去又， 即當然地產霸權係有關事，咁又係另一個 topic。但係你講到地方，你政府咁可能佢依家同你講個河套區就係俾地方你，但係你俾地方你要俾啲誠意啊嘛，你要俾啲真係幫到手嘅地方嘛。你河套區嗰個地方真係好多香港人咧，由出世到死都未去過噶嘛。你除非你落馬洲過境，但係你唔會特登去河套區踩下望下，唔會啦。咁你喺個地方度，你一問會過去翻工，我同佢講我開間公司啊，咁大家初創企業捱下啦，冇乜糧出嘅，咁唔緊要啦。但係你過去河套區翻工點做啊？搬埋過去住噶嘛？你係咪搞個新市鎮咧？即係成件事冇。規劃你俾地方，你俾啲誠意，你俾個就近少少嘅地方。你其實你數碼港都偏僻，嘅科學園都即係數碼港科學園叫好少少啦，但係都科學園其實好少少嘅。數碼港其實都真係隔蝕。你可唔可以揀啲就近？ 同埋乜嘢都貴啦。仲有數碼港係已經變成一個發展，即係地產發展項目咁啊，難聽啲講。 呢個商場。 同埋另一樣，即係呢個 project 另一樣離譜嘅嘢就係話，你嗰二百億撥去河套區去做嗰個科技園啊，或者成咁樣咧。是冇講到呢個係上限嚟嘅 ，which is 你可能到最後咧，你發展起起下嘅時候咧，發覺咦大白象起唔掂，於是你又要向立法會度申請再撥款，咁然之後咧，到其時咧又話即係嗰啲反對派又會話俾你聽洗濕咗個頭啦。 其實我覺得再撥款都想機會又唔大，因為佢今次二百億都要跟財政預算出。咁佢下次 under 二百億嘅，其實好夠用咧，搞個咁嘅發展區，你起個高鐵都係講六百億，咁六七百億，咁你起個咁嘅發展區、住宅區，起幾棟大廈啫嘛。 唔係你永遠都唔知噶，同埋嗰啲工程，你估會唔會輪到香港啲公司做啦？ 同埋你要明白，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利益輸送嘅手段，唔係所謂要為香港人或者香港嘅產業做一啲基建去幫你手。 從來只是一個手段，要將一些錢可以泵上去大陸。呢、這個咁 係啊，到期時咪又係即係價低者得咯，又係中國嘅建築公司去投到翻嚟，然之後就 投完之後又破產咯，即係中國海外 中國公司嘅預製件啦，請中國嘅外勞係 佢做一招嘅就係咧爛尾，我依家做到一半喎，咁點啊？我撐我要多卅億喎，咁點啊？咁你都要焗住俾咯。 我哋因為時間啊，要去一個廣告先，翻到嚟再傾一傾。